方言是语言的地域变体，中国幅员辽阔，方言众多。现代汉语有各种不同的方言，它们分布的区域很广。现代汉语各方言之间的差异表现在语音、词汇、语法各个方面，语音方面尤为突出。 一般认为汉语可以分为七大方言：官话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吴方言、闽方言、粤方言和客家方言。其中官话方言又称北方方言，其他六大方言可以合称南方方言。 总的来说，官话方言内部差异较小，使用不同官话方言的人能够互相通话。南方方言和官话方言以及南方方言的内部分歧较大，使用南方方言和使用官话方言以及使用不同南方方言的人往往无法通话。 我们今天的节目将带领大家走进官话方言，了解我们的北方方言区。 官话方言是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基础方言，内部一致性较高，在汉语各方言中它分布区域最广，使用人口约占汉族总人口的 75%。 官话方言内部按其语言特点一般可以分为八个次方言：东北官话、北京官话、冀鲁官话、登辽官话、中原官话、兰营官话、西南官话和江淮官话。 今天呢，我们分别邀请到了来自北京、辽宁、四川的三位同学，他们将分别带我们一起感受北京话、辽宁话、四川话的魅力。 Hello， 大家好，欢迎你们做客本期的寻声节目。先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于仙，是个地地道道的北京姑娘。 大家好，我是来自辽宁的刘三岁。 大家好，我是来自四川的，他们叫我汉姐。 好的，好的，谢谢大家的到来啊。就为什么我们今天想介绍北京话呢？是因为普通话是以在北京话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所以我想大家对北京话都比较熟悉。但是就是因为这样呢，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北京话和普通话还是有区别的，对吧？ 对对对，提到帝都的方言呢，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儿化音，那这也算是北京话当中最大众化的一个特点。那我们来自北京的朋友能给我们分享一些北京儿化音的小知识吗？ 对，就像你说的，其实北京话里面的儿化音是比普通话要强得多的，它的语言更加的绵软，更软和一些。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北京有很多土话，就是我们所谓的俚语。这个话呢，现在就是在东城和西城那边胡同里面的大爷大妈会用的比较多一些。 其实我自己也了解到一些北京儿化音的词儿，比如说有发小儿。 对，发小指的就是从小到大一起长大的朋友。 还有比如说还有其他的吗？ 比如说还有老伴儿。老伴儿指的就是在一起很多年的夫妻，这样就是显得非常亲密。就是家巧。家巧是什么呢？其实就是麻雀，但是加了儿化音之后呢，就是表示因为麻雀在北京其实随处可见，就是大家都很喜欢这种小动物， 所以就加了一个家，是吧？就家巧。 对。 那还有一些就是有没有那种表示灵巧啊诙谐的那种儿化音呢？ 哦，还真有。就是比如说我知道有一首北京儿歌，虽然我不会唱，但我记得有一句歌词它是这么说，就小小子儿坐门墩儿，就是小小子儿的这个子儿和坐门墩儿的这个墩儿，就是它加上了儿化音之后，就感觉你能感觉到那种就是小孩特别顽皮的感觉。 但是我也听说好像并不是所有的词儿都可以随意的加儿化音，对吗？ 对，是的。所以我今天还特地给两位主持人准备了一道选择题，你们可以来看一看这道题应该选什么。 好的。 就是以下哪一个选项中后这个地名可以后面可以加儿化音 ？A. 东直门 ，B. 德胜门 ，C. 和平门 ，D. 西便门。 这个东直门吧，因为我觉得地铁经常会说，就我们比较熟悉。 很抱歉，你的回答错误。这道题正确答案应该是 D， 西便门，就是西便，我们一般说西便门。东直门、和平门、德胜门，他们都是老北京的大的正城门，我们是不加儿化音的。但是因为东便门和西便门这两个门是比较后建的偏门，以前就叫偏门，因为它不是正门，所以我们会加一个儿化音加以区别。 哦，这样。那还有没有其他就是打招呼的方式？就是加儿化音啊，或者是比较有特色的 啊，有的有的。比如说因为我是在西城长大的，所以我一般跟人打招呼，跟街坊邻里打招呼的时候，我会说吃了吗您嘞，就是您吃饭了吗，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像我们隔壁城区东城区，他们一般会说喝了吗您嘞， 因为真正的老北京人早上是有喝茶的习惯的。不过呢，就是因为随着现在就是普通话越来越普及嘛，然后北京也是作为一个国际化都市，外来人口越来越多，所以实际上很多北京的土话就是现在已经慢慢的在消失了，可能真的是只有那些胡同里的大爷大妈才会说。 嗯啊，谢谢你的分享。 OK， 那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些东北方言吧。其实一提到东北方言，我们立马就会想到那些红遍大江南北的东北相声和小品，风趣幽默的东北方言也的确为它增添了不少的笑料。那我们来自辽宁的同学能给我们分享一些辽宁话当中的方言小知识吗？ 好，比如我们就是告诉人快一点，别磨蹭，就会说撒楞的麻溜的，然后形容一个人聒噪会说他咋火吵吵把火，然后形容一个人嚣张会说他嘚瑟 嘚瑟， 然后就是如果你就身体上特别痒啊，或者刺挠，如果形容一个人固执的话会说他轴，然后说一个人就是比较反复无常的话会说秃噜反账 秃噜反账。 然后在我们东北就经常会有一句话嘛，波棱盖磕马路牙子上卡秃噜皮了。 哎，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的膝盖磕到马路边上磕破皮儿了。 是窟窿吗？就你能再重复一遍？ 波棱盖磕马路牙子上卡秃噜皮了。 哦，这还挺有意思。下面呢就是我们想就是一些比较具体的例子，就你能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快问快答吗？ 好的， 那我们就要开始了。嗯，有一种回答叫 嗯呢， 有一种解决叫 咋整， 有一种浪费叫 霍霍， 有一种重复叫 墨迹， 有一种状况叫 毛了， 有一种面貌叫 磕碜， 有一种讨厌叫 膈应， 有一种观察叫 啥嘛， 有一种疑问叫 干哈， 有一种聊天叫 唠嗑， 有一种速度叫 麻溜， 有一种愤怒叫 急眼， 有一种喜欢叫 稀罕， 有一种美叫 带劲儿。 我想通过这样的快问快答，大家就可以比较清楚的听到这个东北词语里面比较有特色的词语。哦，这让我想到了一个例子啊，就是现在我们宿舍一个宿舍说去取快递，我们都不说取快递了，就是因为有一个东北的那个室友他叫我们取快递，然后现在我们一个宿舍都说是取快递。所以我就想就是有一句话嘛，就如果一个宿舍然后有一个东北人，然后整个宿舍都他都会说东北话，所以我们就想问就是为什么东北话容易传染别人呢？ 这个一方面应该就是跟东北人的性格有关，因为东北人的性格比较风风火火嘛，就乐意出门闯荡，而且他们就是比较豪爽，乐意跟人称兄道弟什么的，就跟什么老弟啊老妹啊什么的，就会无形间拉近距离，然后就会影响到就他身边人的说话方式。然后另一个就是东北话本身就会有一些读音优势，他就是经常会带一些省略还有连读，所以就读起来非常省力。 哦，所以读着的时候就比较自由，那种比较省力，就舒服读出来。 好 ，OK， 谢谢我们来自辽宁的同学的分享。下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些四川方言。 作为官话的一个分支呢，西南官话的内部一致性是很高的。然后作为西南方言的一部分，四川话的内部一致性也是很大的。但是同普通话比较，在语音、词汇、语法上，四川话和普通话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尤其是在语音方面，所以现在我们想邀请嘉宾和我们来做一个实验性的演示，就是我们用普通话说我在广播台播音，然后你用四川话说我在广播台播音，然后我们让听众朋友来感受一下这样语调上的区别。好，我们说一二三，一起开始啊，一二三，我在广播台播音。哦，我想这个语调上的区别，其实大家就可以一下子听出来了。普通话是比较往上扬的，然后四川话就是窝，我他们说的是窝，然后那个调就比较往下降。 我们以前那个语文老师告诉我们说，四川话它会音会往内拐， 往拐一下， 对，就是我，它是窝 窝，对，它就像一个拐弯一样，它把那个音拐一下。 那除了在这个音调上的区别，在构词法方面与普通话相对比也是有一些不同的。那比如说名词和动词它会出现一些重叠式，名词能够重叠而动词一般不能够重叠。 嗯，对，这里有很多，比如说我们说说草的话，我们不说草吗？会说草草 草草草， 对，一般会语速会重叠，然后在后面会加一个儿化音。然后说虫的话会说虫虫，然后说那个人我会说人人 人人， 对，那个就是有时候会哄小孩子会说这样的话。 然后比如说如果要连成一句话的话，就是一个人字儿在砍一个虫村吃草村， 就是说一个人然后再看一个虫吃草、 吃草，对 对。哦，你能再 说一遍吗？对， 再说一遍，就是一个人字儿在砍一个虫村吃草儿。 哇，听着就是非常可爱的感觉。 对， 它的重复和它的儿化音就非常有感觉。 那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名词的重叠，还有一个就是动词的重叠式。那这个动词的重叠式呢，大都有尝试的含义，比如说有一些看一下，是不是可以说成弹一哈？ 是这样的，就是四川话那边说一下，就是普通话的一下表示尝试的那个意思，我们说哈儿，哈儿， 哈儿。 对，就比如说看一下，我们说看一哈，看一哈。然后如果是如果是要持续一段时间的话，我们就会说一哈哈， 一哈哈。 比如说你要让你看，就多看一会儿，说看一哈哈， 看一哈哈， 听一哈哈，就这样。 哦，你让我想起一个例子啊，就是我有一个四川的同桌，哦，他们上课说那个遥控器坏了，他就用四川话给老师说，你把那个遥控器在桌子上敲一下。对，他们说的敲一下说的是 敲 一下， 敲一下， 敲一下，也是表示一种试一下尝试。 对对 对, 对, 对， 尝试的那种感觉。 这样对我来说真的是听不懂。 很难听。对对，很多人其实也很难听懂，就敲一下，就敲一下的意思。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动词会有 A 杠 A 的那种格式。对，就比如说他跑得很快，我们会说他飞一飞的跑， 飞一飞的跑。 飞一飞的跑， 就是他飞起来了是吧？ 对，跑得飞快那种感觉。然后肚子很疼，就是那种绞痛的那种感觉，我们会说肚子疼的绞一绞的， 绞一绞的。 对，就是形容那种感觉。 在句法方面呢，四川话与普通话相对比最显著的不同是在补语的这个构成上面，对吧？ 对，我们的那个补语就很有特点，也比较多。我们一般说很的话，很在普通话里面经常是放在前面的，就说很累，但是我们一般会放在后面。就比如说这个人很疲惫了，我们说他累很了， 累很了， 累很了，就很乐放在后面。那比如说这个人长得有一点胖，我们会说他胖很了， 胖很了。 然后看书看久了，我说看书看很了，这样子。然后还会有一种是，还有一个字是惨，这个惨呢就是就是表示很程度很深的那个意思。就比如说我很喜欢，就会说喜欢惨呢。然后很舒服，我们四川话叫安逸，就是舒服就是安逸。对，然后就会说安逸惨呢。然后那个特别热，我们会说贼惨呢。就是这样。然后和惨相对的还有一个叫遭，就是你遭遇的遭。 哦， 遭遇的遭。对，它就会带有一种坏的那种倾向。对，坏的那种倾向。惨就是只是表示程度深，遭的话它会表示一种坏的倾向。就比如说热遭了， 热遭了， 热遭的话就表示热的已经受不了了这个感觉。对，然后还会有一个词是完， 完 也是会放在后面。对，然后它相当于英文的那个 to 的意思，它会带有一种那个嘲讽的感觉，或者讽刺的感觉。 你能举个例子吗？ 对，比如说你说一个人爱耍小聪明，我们会说他精灵弯呢。 哦，其实对他的一种讽刺。 其实要当讽刺。对，精灵弯呢啥都晓得。对。然后动词后面我们还会用到或者起这种词来做那个补语，就是相当于普通话的遮了过那种感觉。 哦，就比如说如果我说我看着看着就睡着了。 对， 就四川话怎么说呢？ 我们会说到，就是动词后面会用到，就砍到砍到就睡抽了。哦，砍睡抽了。 还有就比如说我管不了这么多了， 我们会说管不到怎么，管不到怎么多了， 管不到怎么多， 管不到。对， 还有一个就是把裤脚挽起来， 挽起来的话我们不会说起来，就是说把裤脚子挽起， 弯起。 对，就表示那个意思。然后或者说要让你睡下去，就是赶紧躺下，赶紧睡下，我们会说赶紧睡到，赶紧躺到，这样子。 哦， 就是我们还知道，就是在四川话中，对于那个前后鼻音的区分，其实也是不是特别明显的，对吧？ 嗯，对，不是很明显。 所以呢，我们也准备了一段绕口令，想让你用四川话来给我们读一下，让我们去感受一下那个前后鼻音的发音。 好的，好的。啊，看一下。嗯，东洞庭这个对吧？ 啊，对对对。 东洞庭，西洞庭，洞庭山上一根藤，藤条顶上挂铜铃，风吹藤动铜铃动，风停藤顶铜铃紧。 我想大家已经可以很清楚的听到，就是用四川话来读这段话，也是别有一番风味的。 基本上是平的。 对，基本上是平的。还有那个藤字，对吧？ 对对对。 你们就是藤 藤 藤 藤，就是放在前面的那种感觉。 嗯。 它没有一个往后的那个鼻音。 还有就是。洞庭就 洞 庭， 就发起来就很随便的感觉。 综上所述，四川话和普通话虽然同属官话，但作为地方方言，也有不少自己的特点。上面呢，仅仅是其中一小部分，至于更细微的差异，则主要体现在我们的词汇当中。 感谢三位同学的热情分享。今天呢，我们从语音、词汇、语法等各个方面了解到了北京话、辽宁话、四川话的不同特色。那么下面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方言小课堂吧。听众朋友们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跟读模仿，一起来感受方言的趣味性吧。我们的方言小课堂呢，就是先由普通话说一句话，然后三位同学再用他们自己的方言来跟读一句话，听众朋友们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跟读。那么我们下面就开始吧。 好，我先来普通话版的。你在干什么？北京话。 你干啥呢？ 辽宁话。 干哈呢？ 四川话。 在干啥子？ 第二个是表示喜悦之情的普通话版。今天真的很开心。北京话。 我跟你说，今儿开心死我了。 辽宁话。 得劲儿，好受。 四川话。 今天要开心呢。 最后一个，让我们来说说我们群声节目组的口号吧。普通话版，加入寻声，我为方言发声。北京话， 加入寻声，我为方言发声。 辽宁话， 加入寻声，我为方言发声。 四川话， 加入寻声，我为方言发声。 本期的寻声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感谢来自北京的于仙儿， 来自辽宁的刘三岁， 来自四川的汉姐。本期主播吴远烨、 松松， 导播 傅一、张诗雨， 采编 郝凯， 宣传 张紫薇。 您可以关注北语广播台、喜马拉雅 FM 与网易云音乐平台，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加入寻声，我为方言发声。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生而不同。 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九八二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温柔，月光还是少年的月光，九州一色还是李白的霜。晚上好，欢迎收听北京建筑大学广播台晚安频道，一个用声音和故事陪你入睡的地方。我带着回忆独自前行， 周六的时候，朋友给我发了好多张在宁波时拍的照片。时间可真快啊，转眼间都毕业一年多了。在想今天要写什么内容的时候，关于宁波的回忆都涌了上来。想起那时候朋友说，诗和远方，排骨和汤，我就想啊，要不用这个做标题吧。回忆很重也很轻，它是有闸门的，一打开就倾泻而下。食堂二楼的煎包小笼包，兰州拉面，芹菜味的水饺，学校后街的黄焖鸡，南京灌汤包，锅贴、烧饼和馄饨，学校后门的热干面、熏肉卷、台湾饭团、扬州炒饭，还有很多很多回忆满满的名字。写下这些的时候，我是轻描淡写的，可这些也是沉甸甸的。我带着想念，怀念着那些时光。最近我聊天的时候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感觉自己年纪大了，一到时间点就犯困，还有很多很多不尽人意的事。可是真的从年龄上来说，也才20来岁，也许自己苍老的只是一种心境吧。我们一直在经历，也一直在成长，也越发怀念起自己的学生时代。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空气氤氲，还有肆意大声的笑。仪式感这东西还是要有的。今天仪式感的去贴吧把自己2016年发的随拍搬贴到了微博小号，很多图片都是在宁波拍摄的。想想以前的自己，能拍这么多图片，能发现生活里的细枝末节。也许毕业后的时日只是你自己将自己禁锢，我变得懒得拍照，不爱发朋友圈，你不写那些细碎的文字了。是我变了吗？也许是的吧。讨厌被生活扼住喉咙的感觉，可我也只能被扼住。年轻真好啊，学生时代真好啊，可我再也回不去了。不更新的日子都在好好生活，我很喜欢这句话。这是一个高中学妹的微博介绍。我们不曾相识于网络，我们也都是各自世界的陌生人，只是在一位店主的微博留言里偶然遇见，发觉是高中不同届的校友，在同一所城市不同的学校读书。有些遇见很特别，只是这。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北京好像恋人，在这儿你没觉得不同，但若离开，就会忍不住的想念。 最美的城应该什么样，我也不知道，但北平之秋是我此生难忘的美景。 北京不仅是一座城，更有一份刻骨铭心的情。北京电台诵读点亮新年2018-2019跨年之夜，寻找诵读人，用声音绽放你心中的北京。详情关注诵读小站官方微信。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喂，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喂，我听不清。

听众朋友们听到我身边这位来自吉林的同学说的那句贼不标准的逗你玩了吧。没错，我们最后一位嘉宾就是来自耿都天津的小哥哥。 当当当当，接下来我们将开始非正式方言交流会，那么就先请来自各个地区的三位代表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首先呢，是来自黑龙江的小姑娘。 大家好，我是没有任何东北方言口音的黑龙江人。 第二位是我们来自辽宁的小哥哥。 大家好，我是来自大城市铁岭发展更大城市沈阳的庄某人。 好，下面呢是我们来自天津的小哥哥。 大家好，我叫张家豪，来自天津，那个字呢，哏儿读。 大家好，我是乱入的吉林主播。 大家好，我是来凑热闹的山东主播。 我们几位小伙伴都介绍完了，那下面就让我们进入简单又好玩的方言接力环节。规则呢是这样的，嘉宾们依次用本方言来描述同一句话或描述同一个场景。 那啥，这里我插一句啊，既然是做方言节目，我就必须得广告一下我的方言，我是山东菏泽人，下面的环节我也参与一下啊，希望大家不要被菏泽话洗脑。 那下面就是一句话方言环节，顺序呢是黑吉辽金鲁。首先由我示范普通话。你想干什么？ 你想干啥？ 你想干啥？ 你干什么呢？ 你要干嘛？ 你想干啥？ 姑娘，你长得真漂亮。 姑娘，你真好看。 姑娘，你长得挺俊的。 妹儿，你长得带劲呢。 姐姐长真俊。 妮儿，你长得咋能俊啊？ 我的后背很痒。 后背有点刺挠。 我后背可刺挠了。 哎，这后背刺挠了。 我后背倍儿刺了。 我的后背咋能刺挠呀？ 昨天夜里你去哪里了？ 昨晚上你干什么去了？ 昨晚你上哪了？ 昨晚你干啥去了？ 夜后不啥干嘛去了？ 夜门黑啊，你去哪了？ 刚才我跟我老公吵架了。 刚才我跟我老公干架了。 刚才我跟我老公吵吵起来了。 哎呀，刚才我跟我媳妇那吵吵的。 刚跟我媳妇吵架。 刚才我跟老公吵架了。 哎呀，我忘了家门钥匙了，我记性实在太差了。 哎呀妈呀，我又忘带家钥匙了，你说我这记性啊。 哎呦我天哪，我忘带家门钥匙了，我这记性真差劲。 哎呦妈，钥匙哪去了？这一天天这记性，我天。 哎呀，我忘家门钥匙了，我这记性忒差。 哎呀，我忘了俺家家门钥匙了，我这记性咋那么差呀？ 就因为这事，我被妈妈骂了一顿。 就因这事，我被我妈好劲损。 哎，就因为这破事，我被我妈好顿骂。 哎，就这事，我妈跟我一顿吵吵。 就这事，我让妈撅一顿。 就因为这事，我被俺妈妈骂了一顿。 下面是同场景方言。下面请欣赏来自辽宁的庄某同学自编自导自演的《爸爸有一天早上叫我起床》。 儿啊，起床啊，起床啊，6:30了，迟到了。快点起床，别跟他磨磨唧唧，快点快点快点。别你别吵着，别吵着，快点起来起来起来，告诉你啊，撩你背了，我告诉你，起来吧起来吧，起来。我起来了。 下面是一个天津学生因为迟到给山东老师道歉。 哎，你咋才来啊？为啥迟到了？ 那嘛呢，老师，我不好好学习，好不好好学习吗？我那个夜个学习小腿完，早起没起来。 真的假的呀？ 我骗你干嘛呢？ 我跟你说，要是再有下一回，你就别来上课了。 哎，好，拜拜吧您嘞。 下面是我们的方言小剧场。第一个是《武林外传》中佟掌柜的一段台词，有来自黑龙江和山东的姑娘展示，大家先听一下原声啊。 1, 2, 3, action！ 我好悔呀，我从一开始就不应该嫁过来。如果我不嫁过来，我的夫君也不会死；如果我的夫君不死，我也不会沦落到这么一个伤心的地方。如果不沦落到这么伤心的地方， 别跑了。下面请来自黑龙江和山东的姑娘开始展示。 我错了，我真的错了。 俺从一开始就不应该嫁过来。 如果我不嫁过来，俺的夫君也不会死。 如果俺的夫君不死， 我也不会沦落到这么一个伤心的地方。 如果俺不沦落到这么一个伤心的地方， 我也不用再受恁的气了。 第二个是《大话西游》中一段非常非常经典的台词，由我们来自辽宁和天津的男生们展示。同样，大家先听一下原声。 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我失去的时候，我才后悔莫及。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你的戒在我的咽喉上割下去吧，不用再犹豫了。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如果非要在这份爱上加个期限，我希望是一万年。 下面请两位男同学开始展示。 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放在我眼跟前，我没有珍惜。 等俺失去的时候，我才后悔莫及。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如此。 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次再来一回的机会，我会对那姐姐说仨字儿：我爱你。 如果非得在这份爱上加上一个期限，我希望是一万年。 下面是一枚彩蛋，请大家欣赏诗朗诵东北话版《再别康桥》。 蔫悄的我走了，正如我蔫儿巴的来，我嘚了吧嗖的招了招手，磨叽磨叽西天的云彩。那袍子边的金柳是夕阳中的媳妇儿，波光里欠灯在我心头雇佣，埋了吧胎的青春油了吧唧的在水里跟我晒脸。在康河那旮旯里，我甘心做一把耗子。 那余荫下的一座不是蘑菇，它其实是个猫狗，由稀碎在那浮躁间沉淀着贼拉彩虹的梦。干啥呀，划了一把条子嘎的像青菜贼青的嘎满素，整一兜的星辉在星辉斑斓里嚎了两嗓子。 但我不能嚎了，悄悄是离别的笙箫，碰了蛾子别为我蔫了，蔫了是这会儿的康桥。我傻了吧唧的走了，正如我嘚了吧嗖的来，我嘚瑟嘚瑟衣袖，不带走一疙瘩云彩。瞅你蹲那疙瘩埋了吧胎的，要哪瞅啥呢？别敢那疙瘩雇佣了，膈不膈应人呢？还嘚瑟，找挨踹呀！别搁这疙瘩晒脸，瞅你那熊腮。 好了，到这里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三位嘉宾为我们带来的好玩精彩的方言秀，谢谢你们。 哎，慢着，最后我再唠叨一句啊，欢迎大家到寻声节目组评论区说出你的方言，让我们一句话猜出你是哪里人。如果你有想听的方言就赶紧提出来，或者你想来我们节目组亲口秀方言也可以私戳我们哦。最后的最后，哎，咱这嘎达眼瞅要降温了，大家出门多注意啊，别养了二症的到处撒嘛，拽一脚埋了吧台的。另外提醒大家一句，雾霾天呀就别出去了，省得吸一肚子汽车尾气啥的，到时候真生病了就有你闹心的了。行了，就说到这儿了，总之大家要多加小心，要注意身体健康哦。 到这里就真的结束了，我们要说结束语了。本期主播 松松， 主播 文农， 导播 张诗雨， 导播 傅一， 采编 郝凯。您可以关注北语广播台、喜马拉雅 FM、 网易云音乐平台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线收听本节目。加入寻声，我为方言发声，我们下期再见。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北京、天津、上海、重庆、 甘肃、河北省、山西省、四川省、广西省、湖北省、福建省、贵州省、广东省、甘肃省、浙江省、安徽省。 据现有资料记载，中国的方言有80多种，其中61种暂时已被定为主要语言。 据联合国统计，世界上有7000多种语言，但平均每个月有2种语言消失。 普通话可以让你走得更远，但方言可以让你不要忘记从哪里出发。 普通话可以让你交流极其顺畅，但方言可以让你感到无限温暖。 加入寻声，我为方言发声。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寻声，我是主播吴远叶。 大家好，我是主播马文农。 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请到的方言嘉宾分别来自湖南省、山西省和安徽省。 当当当当，接下来我们将开始本期的非正式方言交流会。那么就先请来自这3个地区的几位嘉宾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省芜湖市芜围县的妹子。 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南省怀化市的。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西省忻州市的杨鑫。 感谢几位嘉宾的到来。在交流会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简单了解一下这些地区方言的干货知识吧。 下面我们进入干货大课堂。湖南方言指湖南境内的方言，其中汉语方言包括湘语、西南官话、赣语、客家语，另外还有湘南土话、佤乡话这些独特的岛状方言。湖南的少数民族语言主要有苗语的湘西次方言、土家语的龙山土话、宝靖土话、孟孜话、侗语、绵语以及壮语。山西方言分为晋语和中原官话分合片。山西南部3市临汾、运城、晋城、沁水县西用中原官话分合片，其他都用晋语。 方言学家李荣先生曾经说过，山西的方言跟山西的煤炭一样丰富，共分为6片：中区方言、西区方言、东南区方言、北区方言、西南区方言和东北方言。 安徽方言并非指单一系统的方言，而是由各种不同的方言组成的，有官话区和非官话区之分。安徽省内各方言可大致分为官话、赣语、吴语、徽语4类汉语方言。 官话区包括中原官话和江淮官话，官话区基本可以互相通话，而非官话区的赣语内部和吴语内部也基本能够互通，但徽语内部差异较大，互通有一定的难度。 安徽省内江淮官话的代表为合肥话，中原官话的代表为阜阳话，赣语的代表为怀宁话，吴语的代表为泾县话。下面进入方言小论坛环节。在我们做这期节目之前，我们先去听了许多山西方言的对话，发现呢，山西话可以用萌来形容。 是的，我想这样的原因呢，是因为山西方言中有很多叠音词，所以呢，我们准备了一些例子，想让山西的同学来给我们读一读，让大家感受一下山西话萌的一面吧。 好的，我们都知道，山西面食天下第一，来有造访，必请一尝。拉面、剔尖、猫耳朵、刀削面，这4大面食已名声在外，大多吃过了。咱来点稀罕的。喝柳柳，喝气气，喝搓搓，喝板板，喝柳尖，喝团团，踩片片，喝打打，蘸着叫搞料面鱼鱼，跳面窝窝，硬面就叫后面糊糊，土豆擦擦，硬面靠姥姥，任君挑选。这些大多都适合午饭使用，若是早晚喝稀粥时，需来点耐饥的干料。咱再说说这早晚的主食，糊塌塌，鱼太太，枣窝窝，台糊糊，泡面太太，好面。 估计呢，很多人听到这儿已经晕了吧？像什么吃草草，是这样读的吗？ 搁草草， 搁草草，还有吃板板，这些 吃板板， 吃板板啊，这些叠音词无不都是从形容词或者动词直接叠加而来。如此一来呢，那些吃吃喝喝的东西一下子就变得可爱贴切了起来。 因为啊，当你读出它们时，便能直接产生联想，隐约猜出其加工方式。不能不说，这是一种智慧的表达。叠音词在汉语中主要作用是表示事物个体小、数量少，表达喜爱的感情，这正是词语萌的体现。我们了解湖南方言，多数是在电视节目中注意到的，比如湖南经视，汪涵的《越策越开心》，湖南卫视的《天天向上》的时候，会发现主持人时不时都会说出一两句长沙话。 是的，由于形成历史内部分化，而且受到其他汉语言方言的影响，比如受到赣语的影响，所以湘语里的词汇是非常的丰富的。 同时听起来语调幽默，让人感到亲切。我自己所知道的呢，就是像什么媚驼是吗？你们是 媚驼？ 媚驼是女孩的意思，然后还有满哥是男孩的意思吗？是指 是 啊、那你还能给我们介绍一些湖南话里面特有的词汇吗？ 在我们那边方言里面叫老婆，我们叫他们堂 K。像出丑的话，我们那儿就叫他们说丢老头，然后还有像连忙这样的事儿的话，我们就说赶忙。然后还有简单的意思，我们那儿叫做聊天。还有一些像能开始的话，我们那儿叫嘎仓。 谢谢你的介绍。我们知道呢，在安徽话里面也和湖南话一样，也有很多比较丰富的词汇。所以呢，我们现在来邀请安徽的同学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们方言里面特有的词汇吧。比如一些有特点的称谓词，你能给我们说说吗？ 我们在我们那里，祖父大多都称为弟弟，祖母称为奶奶，外祖父和外祖母一般称为嘎布弟弟、嘎布奶奶，姑母称为阿老，曾祖母称为阿太，曾祖父称为田哥弟弟或者是裸胎更。 再比如说人体生理方面的特殊说法，比如说舌头会叫做什么？ 舌头。生病大多说成过孤不快乐，或者是不自不自在。 那还有没有一些方言特色比较浓的那种常用词呢？ 羽毛巾一般说成煮熟间，也有地方说成整熟间。另外洗脸的毛巾也一般说成死泥蛇，向上爬说成裤兜梳浪衣。 你能再重复一下这句话吗？感觉他的那种音调很连贯，就是 裤兜梳浪衣， 裤兜梳浪衣。 所以还能不能给我们再介绍一下一些方言特色比较浓的常用形容词？ 厚在我们那儿有稠浓度大的意思，比如说形容粥，粥太喝热，就可以说是形容这个粥比较稠。上下前后在我们那儿一般说成过度哈度气度呼度，昨天明天今天也可以说成凑个莫个过个。 我们可以很明显的听出这些词直接就是和普通话里的词直接就是不一样哈，就比较有方言的特色。下面进入一句话方言环节。普通话， 你在干什么？ 安徽话， 你在干么事？ 山西话， 你去上了？ 湖南话， 你喝了干么的？ 普通话， 小王舒舒服服的睡了一觉。 安徽话， 小王快快乎乎的睡了一觉。 山西话， 小王舒舒服服的睡了一觉。 湖南话， 小王二了舒服的歇了一觉。 表达不要绝望，天无绝人之路。 安徽话， 不要绝望，总是有路可走的。 山西话， 不要绝望嘛，天无绝人之路。 湖南话， 我绝望，天不得绝你的路。 表达这事儿可真讨厌。 安徽话， 一时正妥意。 山西话， 这事情整个麻烦了。 湖南话， 这个事太妥心了。 表达别说了，踏实一点，正经一点。 安徽话， 那个他说我正经。 山西话， 吊死脸，张奖项。 湖南话， 我讲了踏实了，正经的。 下面开始我们的方言小剧场。 该词出自2015年电影《夏洛特烦恼》女主角的名字，里面有一段主人公夏洛和一个大爷的一段对话。 大爷，楼上32住的是马冬梅家吧？ 马冬什么？ 马冬梅。 什么冬梅啊？ 马冬梅啊。 马什么梅啊？ 行，大爷你先凉快吧啊。 好嘞。 爹爹，楼上32住的是马冬梅的屋吧？ 马冬梅啊。 马冬梅。 什么冬梅啊？ 马冬梅呀。 马儿梅啊。 还可以的，爹爹你先凉快去吧。 哦，好的好的。 下一个片段选自《河东狮吼》。 从现在开始，你只许疼我一个人，要宠我，不能骗我，答应我的每一件事情呢都要做到，对我讲的每一句话都要真心，不许欺负我骂我，要相信我，别人欺负我你要在第一时间出来帮我，我开心呢你就要陪着我开心，我不开心呢你就要哄我开心，永远都要觉得我是最漂亮的，梦里面也要见到我，在你的心里面只有我，就是中 从而进嘎斯，你是真疼我一国人，要宠我，不能娶我， 答应我的每件事都要做到，对我讲的每句话都要真心， 不许欺负我骂我，要相信我，别人欺负我你要在第一时间出来帮我， 我过线呢你就要陪着我过线，我不过线呢你就要哄着我过线， 永远都要觉得我是最乖的，梦里头也要看到我，当你心里头只能有我，就是这个想的。 下一片段来自武林外传。 我怎么知道你是谁啊？ 问题来了吧。 生命，这得从人和宇宙的关系开始讲起了。在你身上长久以来一直就有一个问题在缠绕着你。 什么问题啊？ 我是谁？ 我这我已经知道了。 不，你不知道。你知道吗？你是谁？姬无命吗？不，这只是个名字，一个代号。你可以叫姬无命，我也可以叫姬无命，他们都可以。把这个代号拿掉之后呢，你又是谁？我不知道。 哎，我也不用知道。 好好，那你再回答我另一个问题。我是谁？ 这个问题已经问过了。 不，我刚才问的是本我，现在问的是自我， 这有什么区别吗？ 举个例子，当我用我这个代号来进行对话的同时，你的代号也是我，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是否意味着你就是我，而我也就是你？ 这个问题没什么意义吗？ 那就问几个有意义的。我生从何来，死往何处，我为何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我的出现对这个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是世界选择了我，还是我选择了世界？ 够了。 我是谁？ 我怎么晓得你是哪个人？ 忘记来了吧？ 没得意思啊。 再就和让和宇宙的关系开始交起了，但你上手一直又要往题缠绕着你。 没得意思啊。 我是谁？ 这个我已经晓得了。 爸，你不知道，你是刀上，你是谁？吉物庙。爸，他就是要庙子，也要代号。你那叫吉物庙，我也那叫吉物庙，他们都想把这个代号拿掉之后，你就是谁？ 我不晓得，我也不用晓得呀。 行行，那你再回答个两个问题。我是谁？ 这个问题已经问过了。 爸，悄悄忘记是帮我，现在忘记是自我， 这没得区别吗？ 举个例子，举个例子。当我用我这要代号这项对话的时候，你的代号也是我，再意味着上，这是否意味着你就是我，我也就是你？ 这个问题没么的意义吗？ 那就忘记要有意义的。我上的时候唱哪来，我死的时候去哪个，我为啥出现在这条世上，是世界选择了我，还是我选择了世界？ 哎，够的吧。 到这里我们的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几位嘉宾为我们带来精彩有趣的方言秀，谢谢你们。 欢迎大家到寻声节目组评论区说出你的方言，让我们一句话猜出你是哪里人。如果你有想听的方言，那就赶紧提出来，或者你想来我们节目组亲口秀方言，也可以私戳我们哦。 到这儿就真的结束了，我们要说结束语了。本期主播 吴远叶、马文龙， 导播 张诗雨、傅一， 采编 郝凯。您可以关注北语广播台、喜马拉雅 FM、 网易云音乐平台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线收听本期节目，加入寻声，我为方言发声，我们下期再见。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 放生？您可别去是杀生啊。 啥意思？ 前不久有人放生了人工饲养的狐狸，结果老乡家的鸡都被偷吃了，闹得是鸡犬不宁。还有人放生巴西龟，这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入侵物种之一，